春光转。好一片桃花林，好一片艳阳天，好一片欢腾落舞响在人心间。好一片桃花林，好一片艳阳天，好一片欢腾落舞响在人心间。 时间的画面闪在眼前， 闪在眼前， 这样的童话何以再现？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是的陪伴， 心飘去的地方， 有你有我想听的歌， 有你有我听的歌。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

心在，功夫人民扬玉琴。

一根深情，一根优雅， 一根系着火热的军营，一根拴着我那远方的家。星儿低垂，月儿高挂，远方的故乡你好吗？风儿无声， 现在继续收听到的节目是音乐在旅途。 继续来听歌，请欣赏孟歌演唱的《雁南飞》。 雁南飞。

我来爱了为地我本地我爱家路上民有满是南民的哈老克亚那菲拉爱你哎呦好的大巴是了地我的我根本不是爱你不是爱你我来爱你也好菲拉哈老我都要克拉斯菲拉爱你把他比他搜过了没把爱吃喝了爱巴斯库萨巴斯库萨巴斯库萨巴斯库萨巴斯库萨冰淇也丢萨也丢萨谁来巴斯库萨我来爱了为地我买了金我把爱加路萨冰淇也丢萨也丢萨谁来巴斯库萨我来爱了为地我买了金我把爱加路萨不是亚努萨除非那除非哎再不有不顺哎了光发霓虹还要滚还要滚呐呀嘛呀嘛还要滚呐哎给不得了脸黑问呀嘛呀嘛问那不得带你呐哎那来哎来的我的发誓哎来哎来不散不散不散不散不散Basbusa, Bintia Dusa, Yadusa, Shailan Basbusa, Walla Ahla Waiti Wobbalti Wobbaija Lusa, Bintia Dusa, Yadusa, Shailan Basbusa, Walla Ahla Waiti Wobbalti Wobbaija Lusa, Alla Yata Bayi Hamshada, Finil Elkila, Eshakda Las, Allah Buyukabul.نبي يا عدينا إلى آخر دون اللوح لنا بدلي بسي ولا وليلا على حتى ما في شي حد بايك راي بس بوسة بس بوسة بس بوسة بس بوسة بس بوسة بنتي يا دوسة يا دوسة شايلة بس بوسة ولا أحلى ويتي وقبلتي وبعيد يا نوسةبنتي يا دوسة يا دوسة شاي لبس بوسة ولا أحلى ويتي وقبلتي وبعيد يا لوسة بس يا دوسة وبعيد يا لوسة حلو البس بوسة وبعيد يا لوسة بس بوسة بس بوسة وبعيد يا لوسة بس بوسة بس بوسة وبعيد يا لوسة بس بوسة Yeah.

许多。热血的男孩离家三千多，温情又爱全部暖心窝，想爹想娘也想梦中他，其实心中最爱的还是祖国。地方

上台，说着乡亲的话，情与情和爱。我喊杀千家为金秋，我赤子情爱捧出怀，你是父母不富足，哪来举国笑颜开？爱情是苍天，民心像太阳，苍天下的太阳把我双脚不走完。 走下去，奴家在 在世上把刀磨，我爱红军走过的路，我沿着山路上哨所，我爱万泉河的清泉水，红军曾用河水煮野果，我爱万泉河的千重浪，红军在这里把敌人赶下河，万泉河流水向大海，我沿着河边去 画面闪在眼前， 闪在眼前， 这样的童话何以再现？